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紧嘅系 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电台。 即係事必咧，就講下錄音嘅日子。其實我哋通常咧都係星期二錄嘅， 冇錯。 或者咧，咁星期四出街咧，新聞有咩變咗啊？或者我哋噏錯咗咧，咁啊，就刑責自負啦。或者 多多包涵啊， 多多包涵啦， 唔好告我哋誹謗啊。 係啦，或者唔好以為我哋真係講乜都中嘅，其實可能唔中嘅。OK， 但係未講嗰單之前咧，留喺社論先講。咁咧就講下其他先啦，講下啲即係大單嘢啊。 冷血兩岸， 即係有幾大單咧？真係。三中全会大唔大山先，或者你听 大啦， 大啦，即系姚尊就 呢单啦。 阿姚尊就系中国专家啦，如果我唔喺度嘅话啦，我觉得系咪先咧？你唔过贱啊，或者咧姚尊，或者自己赞自己，你就唔过贱。 佢系中国经济专家，佢、okay、系中国娱乐专家。 咁阿杰斯咧，杰斯系中国民生专家， 系啊， 全部都系 社会专家， 全部交屋落去，或者你千祈勿捻信。 咁三中全会讲到烂啦，阿牛，你谂住讲咩咧？ 即系人哋讲到烂啫，即系我哋嗰个方向唔烂噶嘛，讲真系咪先？即系山东传媒咧，即系有啲嘢真系其实应该可以攞出嚟讲下嘅，即系讲咗好捻多年噶啦、啊咁就系呢个一孩政策某程度取消啦，而且而家佢单独二胎啦，啊 单独二孩， 单独二胎系、 胎 就真系双胞嘅， 本来就系话叫胎 啊。 咁跟住發覺唔係好對路， 咁啊雙胞點計 啦，不如叫單獨二孩， 三獨二孩。 哦，咁即係如果你咁唔好彩，一嘢崩咗兩個出嚟，咁就冇得再生啦， 冇得再生啦。OK， 即係最緊要係呢一樣嘢。 如果你第一次一個，第二次崩咗兩個，要三個 咯。咁都唔緊要㗎，都唔緊要。 應該唔會捉你啩？ 啊，唔會捉你㗎，咁樣 啊， 咁你唔想啊嘛，冇。 你又唔俾你照喎， 而家揀一個啦咩？而家俾你單獨二胎，大佬。哇！你自己走去生個孖胎出嚟，你一個充公。 系，啊充公好啊， 嗰个攞去掟， 唔好杀咗佢啊，大佬。 嗰个攞去掟，系啦，嗰个攞去掟，或者嗰个都特登俾人攞去拐嘅。OK， 咁啊唔好理啦。即系我就点睇咯，我唔知大家点睇啦。我觉得即系单独二孩真系戆捻鸠，即系我系完全唔会产呢个三种传媒呢一个咁嘅咁嘅讲法嘅。 唔系你意思系即系双独二孩你都唔撑？ 总之呢逢系生多个都唔撑。 即係個嗱，首先一樣嘢，即係你生咁多個出嚟，你咪又係俾共產黨統治？喂，點解你生個人出嚟做奴隸咁？你做嚟做乜撚嘢咧？你無謂啦，咪首先嗱，呢個 point 好撚大啦，咪先？ 咁你出世就死鬼咗佢啦，咁樣真係。 如果死得，我真係死撚咗佢啦，話俾你聽，大佬。 你唔中意俾共產黨統治啫？有千千万万亿亿声嘅人系中意俾佢统治噶嘛？ 嗰啲真系无可选择啫，有得选择都唔选择啦。首先呢个 point 其实冇乜人帮得到啊。第二，喂，你谂下实际嘅情况先啦，生点生啊？话声你听，你生你点样啊？香港都话400万生一件啊， 大陆唔止400万添，冇。 唔系，咁如果你普通养嘅，原来系北京咧，就出咗一个啲统计啊，吓、可能系嗰啲国务院嗰啲啦，唔系社科院嗰啲噶啦，咁出咗个统计，咁啊话咩咧？原来喺北京养一件都300万， 系咯， 300万人仔咪360万，哇！真系拍住香港噶咯。 咁你睇下你俾啲咩佢嘅啫？你天生天养嘅。 啊， 可能 又要疏忽照顾， 可能条僆仔三岁应该养全家 啊，系 嘛？ 但系即系，因为我成日觉得你生得出，我就唔捻该你好啲照顾啦，俾一个唔好等啲细路仔输喺个起跑线上边啦。哇，大佬冚家产又要幼稚园啊，又要谂小学，又幼稚一出世。除咗諗奶粉咧，已經夠撚麻煩㗎啦。而家山東全會話放寬嗰啲國產奶業啊嘛， 係 哇一放寬咪真係死得好撚快，係咪先？ 即係 有前 嚟緊好多大頭 B B 啦， 係啦，有前車好鑑㗎嘛，但係我哋真係驚㗎嘛。OK， 即係喺呢個大前提下邊。边度又会再生啊？系一胎都唔生啦、啊！你整个而家先整个单咩三独二孩出嚟，你真系恶卵鸠，系咪先？所以我其实呢个唔系政府国家嘅政策会令到你叫你生，系根本你就唔会生，系先？你讲嚟做乜卵嘢 咧？呢个政策可能系呢个人类优生学嘅一种方法嚟噶嘛？穷嘅唔好生，有钱嘅可以生。 咁問題出現喺邊度啊嘛？所謂單獨二孩，喂，一早就已經喺某程度有啲地方廢除咗啦，係咪先？農村就已經冇啦，都唔緊要啦。你睇下我哋個張藝謀大導演，冚家產七件啊！啊，而家諗捉公審佢啊嘛，而家唔知電視台捉鳩佢咪唔知咩報紙係 小三小四 啊，嗌佢揾佢出嚟啊嘛，叫交代啊嘛。喂，大佬，一係就有錢生。一系就穷人就任你生，喂，根本嚟讲你又唔使搞啲咩单独二孩，单独二孩嗰啲系，如果你喺城市里边，你根本你唔搞单独二孩，我都一孩政策啦，一孩政策已经唔关国家事噶啦，系自己嘅人民自己选择咗去一孩啊嘛， 咪香港都好多一孩政策噶啦， 系真系咯， 好多人都生一个， 你可以一孩，你可以， 但系呢 个 问题系你有冇得拣啊嘛？我揀就揀生一个好地， 你都唔肯啦， 你唔俾我揀嘛？依家 系咯，你好难拣嘛。 既然你唔捻使揀嘅，即系既然你唔会揀，咁你我俾你揀嚟做乜捻嘢咧？即系我而家即系阿爷，其实好简单。好啦，而家话叫啊，俾多个你揀，到时你咪一捻样唔揀。而家唔系话自己生一件定两件啊，自己系咪单自己一个，即系冇子女啊？系根本就系我就唔会生啊嘛，我唔会生嘅话，咁呢个政策咪废噶咯？咁你搞嚟做乜捻嘢咧？ 咁呢个政策唔系俾你啊嘛，牛。 我做下废文先。 好啊， 调翻转啦。 啊， 咁嗱，电视牌发唔发你都唔睇噶啦，你撑乜鬼嘢发电视牌啊？ 系又 睇噶啦， 又讲得啱啊，系 我又唔睇噶啦，肯定 系啦。 我话捻知你香港电视我都唔睇噶啦，警察片我都唔睇。 啱，我嗱，即系呢啲咧。你对住阿贵咧，你真系死捻咗九廿几年，偷换概念， 哇！呢个 阿贵就反正话，你而家阿贵做呢啲咁嘅一遇到呢啲咁嘅类似近似嘅问题，阿贵会点做咧？就好似我咁啦 ，OK， 咁啊，不如讲 李环自 不如讲第，不如讲第二个 topic 啊，不如讲第二个 topic 啦，第二个 topic 又系讲山东传媒嘅，啊，嗰个 KGB 即系咩啊？国家安全局啊， 国家安全委员会 系啦，梗系撑啦呢啲，屌你， 呢个系撑啦，为咗国家安全一定要有嘅呢啲， 唔系你 啊， 唔系咯， 唔系，我想问你哋惊咩先？ 炸系， 我冇惊过， 你惊乜先？即系出边嗰啲废民啊！ 即係而家唔知邊個識演識演啦，阿姚尊唔驚嘅話，即係唔係識唔識演啦。我家姐阿德喺度，或者可能 我做葉偉文先啦。 你驚乜撚嘢啫？ 哇！我驚，我驚、啊。 香港仲唔撚夠唔民主啊？香港仲唔撚夠？屌你都多警察睇住你啊！啱啱特首走去沙田嗰度整個諮詢大會，哭你個街。 係啊。哇！你入唔到場嗰啲反派， 唔係入唔到場，你試下啲咩學民思潮啊，乜撚嘅人民力量、社民連屌，包括熱血公民啊，加埋都唔夠100人，即係黐撚線嘅嗰個，屌你咪差到200-300人，根本就已經多撚過呢、這個國安嗰咩安全委員局啦，你完全根本就呢把刀一早就已經喺你頭上邊啦，你怕乜撚嘢啫？話聲啫，都唔到你怕啦，係咪先？你除咗移民之外都冇辦法啦， 阿牛，你唔明啊？即係中國， 喂，你唔係廢物，你廢物啦！ 我撐國家安全委員會咯，我梗係撐啦， 所以唔使驚噶。 系咪啊？因为咧，即系你知道，即系而家系中国系越渐强大啦。 系。 咁啊，始终一大咧就招人妒忌噶嘛。 例如咧， 系嘛？即系 日本仔嗰啲出 嚟。系啦。所以呢条例咧就唔系话俾香港人嘅。 嗯。 香港人系唔使。 所以我一老赖香港人唔捻实使惊噶，惊乜捻嘢？ 唔系，只要你唔好好似新疆啊、西藏咁样搞独立咧，就唔使惊。 系啦，即系你唔好好似阿的咁样闲时走去拉萨。 系啦、 啊。乖乖地喺香港嗰度踎。 系啊， 咁你系唔使惊嘅。咁而家你又惊啦，去到拉萨讲错嘢又俾人周，咁、你唔去拉萨咪得咯？ 系咯， 吓咁、你又惊呢样讲惊嗰样嘅，你系要惊，因为你危及到国家安全，咁你最好就唔好讲。 咪而且嗰阵 唔讲就唔惊。 你凭乜撚嘢香港人可以危及国家安全咧？即系国家安全层面嚟讲，全世界都系最紧惊就恐怖分子啊嘛。屌你老母！香港啲政党，香港啲所谓。暗春屌你老母，有边个撚样会屌你老母同你 香港掟奶粉都俾人拉嘅，我都冇话放炸弹。 系咯，有冇可能啊？屌你老母，揽个炸弹或者攞住架车，香港养车又贵，你咪黐撚线？屌你老味嘅，喂！如果香港搞恐怖分子，呢个恐怖分子要好有钱先得噶，或者你谂下，喂，我要买架车。喂，香港养架车都难啦、啊，咪先？油又贵， 跟住又买唔到肥田料， 仲要入满晒啲油。 咪你 做乜冇捻鸠噶？ 肥田料先做到炸弹噶，屌你香港你无端端买咁多肥田料，实 啱 实俾人怀疑， 系咯 奶咁。 所以呢单嘢咧，香港人真系惊，都系无谓。 系你自己攞嚟惊噶嘛？ 自己攞嚟嘅，真系完全唔系为香港，香港全部都系顺民。 唔系香港有一样嘢， 何来有恐怖分子？ 香港惊咧，日本中国打柒日本，打捻完日本之后就冇得去北海道旅行。 系你又冇咁讲啊！即係以專家講咧，中國係會打敗仗嘅喎、哦。 嚇、 啊！話聲你一打敗仗係咩嘢啊？咩時間啦、啊？即係呢個光復中國喎、哦 哎。 喂，我係好希望，而家我某程度我好希望阿爺同日本打嘅喎、哦。一打輸撚埋，哎唔係香港民主有望啦，中國民主有望啦，使乜啊？啊咩誒咩？我嗰個咩啊？吳宇開希。屌仲使喺香港滞留唔撚使啦，直接去大陆咪咪打 啦。 最紧要就係咩呢？日本战胜国啊嘛，终于俾佢赢返次啦，大佬係咪先？ 你讲听呢啲纸上谈兵冇用嘅，日本又点会输啊？ 系 啊，唔系 日本点会赢？ 唔撚系啊嘛， 中国一定赢， 何解？ 实赢啊！ 你冇噶嗱，中国睇得最多系咩啊？ 咩啊？ 日本咸片 系啊。 个个已经心理上做定晒准备赢日本仔嘅 ，OK， 系咪？就算赢到日本仔，一定赢到日本妹嘅。 嗱、 苍井空就赢 翻嚟。嗱，你讲打仗，讲咩？讲心理噶嘛、 啊？ 一开波，心理质素已经赢晒啦，已经赢晒、 啊。 只要嗰个总司令啊，啊我唔知道中国个总司令边个、啊， 唔、okay, 知边个啦。 总之同啲士兵讲， 咪习近平咯，军委嘛，啊、军委主席 系、啊。习近平发号司令，嗱、啊，你指前边一排日本仔过嚟打你，啊、你打赢佢咧，后边就一排日本妹。 系、啊、 你睇下中国嗰啲人啦、啊， 个 拉枪都冲埋去啦，坦克车俾你 扫、啊、 几镬啊！ 即系通常我，其实某程度我系几欣赏你谂啲歪理嘅，但系唔好意思。 咩歪理啫？呢个 低层次，咁今日我唔敢串你，系乜嘢咧？你谂下啦，啱啱先讲完单独二胎之前系咩啊？系一孩政策啦嘛，个个金菠萝嚟噶，我哋中国人民解放军金菠萝嚟噶， 啱 一孩出嚟， 你上 惯之势噶啦， 你上半截就啱， 系咩？ 下半截就错啦。 何来唔啱？ 何谓金菠萝？金菠萝即系食得好，系嘛？揸车要靓车， 系啊。 住屋要大屋， 人 玩上等嘢、所以女嗰方面。佢唔係話一般嘅東莞深圳 ，okay. 佢玩啲金菠蘿嘅嘅士呆佬，佢要日本妹。 OK， 係咪啊？就係話嗱，你班金菠蘿，你要終於有機會俾你食到好嘢啦！你打贏咗前邊嗰日本仔，後邊啲日本妹，你自己分曬佢。 呢啲俾錢得嘅，佢哋唔會打噶嘛？話聲你聽，係咪先？即係一樣打仗，大家好清楚，係窮人先得噶嘛。革命係乜撚嘢？係窮人先得噶嘛。打仗最撚叻咩？係窮人先得噶嘛。係咪先？你見到哇，大佬！但係而家我哋一孩政策底下之下嘅全部都係小朋友。长唔大嘅，喂，做军训你系咪黐捻咗线啊？根本全部弱下系啦，你一有眼见啫，你见到佢哋最我哋成日见啲最高级嘅官系做乜捻嘢啊？表演项目啫嘛，李湘江啦，诸如此类嗰啲啫嘛， 唱歌将军， 你系谂住屌你咯？咪对住佢，对住佢通城。咁样上去啲， 开架航空母舰去到日本海， 啊，你妹妹安心走啊，我嗰手啊，大家就攞有咁啊。 如果喺一个战场上边啊，有班中国嘅金菠萝，喺度摇对住日本唱歌，我谂日本自动投降， 唔捻会啦，你咁捻反，屌你有冇数？ 哇，你用一亿个金菠萝嚟日日对住我唱呢扎歌，我真系自动投降。 哇，如果我日本仔听到你嚟唱呢啲咁嘅歌，八加 yellow， 屌你啦，就攞住个屌你机关就扫你个目屌閪啦，系咪先？所以唔捻使咩噶？ 咁咪輕敵咯， 最終咪輸緊。 日本咪輕敵咯， 何來輕敵啊？ 跟住我哋中國就先擺一排金菠蘿，日本次都見到啦，你班金菠蘿流嘅， 好撚煩。 咁啊，拿個機槍去掃啦。跟住我哋中國嗱，你啲軍事嘅嘢一定要有講層次啊，唔 係 話衝埋去打一打。跟住我哋就出我哋只遼寧號。遼寧號係咩啊？ 咩 啊？ 航空母艦啊！ 啊， 航空母艦即係咩啊？ 航空母艦咩啊？ 即係只艦上面有航空咯。 唔系啊，唔系，我去开嗰啲航母系咩咧？娱乐航母啊！屌你，你唔好成日跟我出去玩咁多啦，大佬。啲航母系呢样嘢嚟噶咩？喂，我系一个解放军，我去到一个叫航母嘅地方，我点会谂同你打仗啫？ 咁啊起机， 都系起机，有机起，但我点会谂同你打仗啫？冇可能同你打仗噶嘛？系咪先？ 喂，谂起机咯。 系咯， 分翻我第一个 point 咯。 你打出嚟 起机就谂起日本妹啦， 又就谂日本妹咯。前边班日本仔咪要想办法怼冧佢咯。 系咯， 就咁样啦。 但系啲日本仔亦都会捍卫佢哋日本妹嘅权利嚟怼冧你 翻家产啫嘛。日本仔系想中国女仔嘅， 系咁啊？啱就调翻转。 咁咪我哋前几集咁讲咯，咪民族大迁徙咯。你中意日本妹嘅，咁多攞过嚟。 你妹过日本， 日本仔过去大陆， 唔系噶，亦都好多，好多日本过啊，诶、哎，不过呢一节咧，到呢一段就差唔多啦，所以我话咧，山东全会咧，有时你唔使咁紧惊，唔使咁惊嘅，根本刀就已经喺头上啦， 冇讨论空间啦， 冇 得 好惊 根本，咪系， 系咯 ，OK 啦，咁样睇下第二个 topic 系讲咩？ 冷血过剂 啊，提先啦，嗰、那个咧就叫冷血两岸啦。咁呢个其实某程度可以叫冷血两岸嘅，但系咧呢个咧就变咗系国际，即系呢个国际事务嚟噶嘛，大佬通缉纠察，哎唔得，屌通缉呢个前我哋嘅 国家领导人 江泽民，其实唔净止噶，仲有我哋嘅伟大总理李鹏先生呀，话俾你听。咁事源系咩咧？即系事源咧，好似喺西班牙系咪啊？ 西班牙 咁样，咁啊 有班刁民。 应该肯讲啦，因为西班牙咧，佢呢啲国法唔完善啊，即系中意可以系搞啲咩国家内政啊，即系干预国别国内政啊，可以噶。嗱呢啲其实呢啲系我哋绝对反对嘅，或者系咧 ，OK， 不要得， 不要得噶嘛。咁咧就而家咧，佢咧就要因为咧人权问题，就听闻咧系班 Valengo， 你知啦，呢个呢几个字唔讲得噶嘛 ，Valengo。 唔系，我哋谴责佢讲得嘅， 谴责佢够啦。 我哋谴责 系都 佢呢度话，佢呢度话两个支持西藏嘅团体， 系啊， 同埋一名西班牙籍嘅僧侣。 诶，系咁讲嘅。但系咧，有法轮功嘅人咧，系开有一单新闻系讲法轮功嘅。 吓， 咁就系告鸠话江泽民同埋李鹏咧，就话佢哋咧，种族屠杀啦，其实某程度系吓，咁系啊。就係殺咗幾多咧？殺咗好撚多西藏嘅朋友啦，即係咩班禪啊，可能班禪啊、達賴啊， 班禪冇事，達賴先 啊，咁啲咩嗰啲，總之係嗰類。 班禪係中共捧嗰個。 唔係，總之係嗰類型嗰啲咧，即係紅色衫嗰啲啦， 袈裟嗰啲， 袈裟嗰啲啦。咁我唔清楚係班禪啊，定係活佛啊嘛。 總之話佢哋殺咗好多人啦，係。 係啦，而且亦都可以迫害咗好多粉紅嘅 活摘器官嗰啲，又係 係啦。 即係係啦，咁咁樣講，咁咧就立案喎，咁就立案就而家就諗住話邀請啊，唔好話邀請啦，係 通緝佢， 通緝佢，即係希望啊呢、這個啊江澤民咧，同埋啊李鵬先生咧就走嚟自首啦，咁樣咁我哋就去呢、這個咩啊佢個法庭去告，接受呢個公平所謂。佢係公平嘅審訊啦， 係 啊，咁問題就嚟啦、即係西班牙咧，啲歐洲國家嚟㗎嘛， 冇錯 啊，蠻方啊， 蠻方啦， 跟住玩鬥牛嗰啲咧，咩牛角隊屎忽啊嗰啲咁樣， 呢啲 咩未開節日又喺度揼番茄， 未開 嘢食嚟玩嗰啲， 即係我嘅問題，即係你知我哋要關心我哋嘅前領導人㗎嘛，即係而家啲西班牙咧就同好多歐洲地方就邦交㗎嘛。系咪先？ 歐盟裏邊 啊，歐盟裏邊啊，西班牙唔靜止噶，其實好似同中國都有邦交。 有， 喂，講真，國際法嚟嘅喎，即係如果譬如有一條友，我要引導你，我通緝你，我有權引導你嘅喎。 咁問題 嚟啦。咁啊，江澤民同埋阿李鵬先生呢位前領導人，咁走去邊度咧？喂，大佬。喂，我走去，我喺香港又唔得，因為香港亦都有啲又同西班牙呢個引渡法噶嘛，大陸佢自己本身喺北京亦都唔得噶嘛，係先？我哋 咁，但係西班牙， 我哋胡錦濤唔係我哋唔係胡錦濤，我哋呢、這個習近平同志係唔應該姑息養奸噶嘛，應該某程度係應該送佢老母閪，唔係送佢哋班呢兩條友去接受呢個公正嘅審裁噶嘛，但係某程度我哋唔可以噶嘛，因為呢兩位係我哋前任國家領導人，我哋嘅國體冇啊嘛。而家我哋要帮佢谂一个一嗱，我哋作为冷血嘅朋友 ，OK， 我哋帮佢谂一个藉口，或者谂一笪地方唔去，我哋应该将阿江先生同埋李先生摆去边度咧？非洲得唔得咧？ 唔得， 都系好似有印度喎。 非洲你睇下边度啦，非洲咁大，嗰啲山卡拉嗰啲江果里边嗰个江门咁得唔得啊？ 系咯，咁嗰啲都咁其实咧， 咁你又冇理由引导两位国家领导层去嗰度啊？ 系咯，啲肤色都唔啱，系咪先？ 啲人啱食，啲女又唔到， 系咯，要白噶嘛？佢哋中意白噶嘛？ 西班牙有冇出过传票俾啲？ 唔系嗱，呢样嘢 谂啦，通缉 唔系， 喂，咁你通缉你都要出传票， 系西班牙啲地方法院， 嗯 吓。咁就應該得個噏字嘅啫，得個噏字， 即係象徵式嘅啫。 不過如果係西班牙啲最高嗰啲法院咧， 嗯， 即係就可能即係有機會會拉佢嘅喎。 即係引渡條例啦，而家我就 點拉咧入嚟中國拉？ 唔係咯， 唔係嘅喂，喂，我哋中國要為咗要保持我哋同西班牙嘅友好邦交，千秋萬世，係咪先？係好應該將我哋嘅前總理同埋我哋前嘅書記。 系啦， 拎过去噶嘛， 咪仲有咩好？仲有咩好啫？佢都告我哋啲领导人咯，大佬仲有咩好？ 阿牛，我谂到， 我都谂到， 你讲先。 送佢哋去台湾去咯，即系最捻简单，台湾根本就系冇乜 邦交嘛， 邦交啊嘛。 近来非洲西非又有一个， 你送咗去， 又有一段去台湾， 跟住西班牙就即刻同台湾走邦交啦， 抵啦。 咁佢又要同中國斷交嘛？ 你聽我講埋先， 又再走咯。 你聽我講埋先，只要將阿李先生同埋阿江先生擺去台灣，台灣人會整治佢噶啦，係咪先？ 唔放心。 喂，嗰個刑責基本上可以隨時係死十次，話俾你聽。OK， 嗱， 所以你呢個方法咪害咗領導人咯？ 我為咗唔好引導，搞到我哋有個個體係應該將阿江先生同李先生係將佢擺去台灣嘅。因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台湾亦都是冇可能同西班牙邦交的嘛，呢、這个地方是最好啦，佢又是中国地方， 唔够玩啊，牛 唔够啊，总之一去到，你试下而家习近平一去台湾，哇大佬，随时真系即系接受政治审查，跟住俾啲绿营嘅屌嘅监生打死噶嘛，系咪先？我哋应该咁做啊嘛，所以咧，即系你。但 send 过去西班牙冇用噶，冇用噶。 牛，你呢个 冇死刑嘅， 唔系即系将佢领导人。 唔好意思，你带佢去台湾，变相死刑啊，系嘛先？ 你咪即系将我哋领导人去送死？你听我讲， 唔关事，死都系死喺自己个国家， 都系中国。 大喇嘛都咁讲，我希望翻我自己国家。阿吴宇开希都系咁讲，喂，我都要翻我国家见我嘅父母，我愿意接受法律嘅制裁。哇，大佬！喂，我哋江泽民或者李鹏系应该咁做噶嘛？我哋死都要死喺我哋国家， 我哋國家就係台灣省搞撚掂，冇得頂。因為總之阿李生同我哥仔去台灣，我 咁你頭先嗰句係賴嘢啦。我哋個國家就係台灣省。台灣一個省，我哋個國家何來係台灣呢？ 我哋個國家， 我哋台灣省係我哋國家部分， 台灣省。但係呢啲太多外交嘢，你聽我講啦，我嗰個方便、快捷、簡單。 嗯，等你 即刻宣布，即刻宣布海南島獨立咗先。 OK。 跟住佢哋去海南島，一方面風土民情熟，海南盛宴日日搞， 海天盛宴， 係海天盛宴可以日日搞。第二。吓嗰啲咁嘅，即系独立咗海南岛之后，其实同中国又系即系长期建立友好邦交。 O K， 又系即系啲交通运输方便晒。 O K， 系嘛，一样得嘛。 系，即系迟啲独立都唔好俾香港，因为阿江山李山嚟到香港啲，亦都等于冇命。 系咪嗱，千祈唔好嚟香港。嗱，因为点解咧？嗱，我哋个特首有问题啦。我哋睇我哋个特首一定系咩啊？古惑仔啦，专系抽后脚啊。 冇咁叻噶。 督背脊嗰啲啦，如果佢有两个领导人，两位前领导人落到香港，我唔排除我哋嗰个特首会踏咗两个领导人、 啊、 过去西班牙嗰度立功嘅。 哇！ 所以千祈唔好落嚟，真系千祈信唔过噶你个特首。 我都觉得系我哋特首真系信唔过。 所以得台湾或者海南岛佢可以谂嘅啫。 海南有一个建议、啊， 有咩建议啊？ 澳门咯、啊。 澳门 还掂同澳洲 澳、 葡萄牙都有少少关。嗱，你直情咁样掟佢两个落去澳门，喺澳门开个法庭审。澳门系自己人啊嘛，你点审你讲嘅啫？ 阿碌都好意见嗱， 唔系，你但系你跟住而家系要一定要拉勾佢哋去西班牙审啊嘛。 咁你去台湾都冇用啦。你知 唔 知喺澳门？ 我又唔会 喺澳门，我审捻埋俾你睇。澳门系同呢个葡萄牙有少少联 系 嘅。 系啦，如果澳门就 即系澳门个法庭都哇有翻咁上一份量。 理论上 呢个欧盟入边系咪？ 如果阿李生同埋阿江山去咗澳门，咁西班牙就会同你讲申请呢、這个引渡条例，捉你两冚家铲就去审噶啦嘛。 咁澳门仲系中国嘅地方嚟噶嘛？ 系咪先？ 申请咩啫？ 嗱，咁样 啊，点啊？ 碌个澳门建议都 OK 嘅，不过咧作为一个中转站先，去咗澳门立咗9000蚊先， 系啦，系 立咗9000蚊，再慢慢谂， 打官司都要钱啦， 着草都要钱啦，再慢慢谂啊，咁啊大不了。我哋 咩咯？丁宁岛独立咯，屌！ 伶仃岛啊，嗰个我冇去过好多年，我听听。 都得嘅，嗱，或者咧简单啲、 啊， 我哋即系试开晒波肉噶嘛，有乜理由要我哋 杀捻咗两个？ 要我哋前领导人即系 两个献， 即系走来走去，系咪先？一于咁样。 点样？ 搵恒大。 点样？踢波。 买咗巴塞隆啊！ OK， 哦系， 买埋皇家马德里， 系、哦， 你仲敢炒？ 系咯、嗯， 跟住揾领队， 嗯， 一个李鹏， 一个李鹏，一个江泽， 一个江泽， 搞捻啲， 搞捻啲。我嚟西班牙打工， 系啊， 你够胆咪拉我 啊？ 你拉我咧， 你拉我 嗱冇咗， 你拉我咧就暴动， 皇家马德里咧就 我解散球会， 系啦， 冇埋 死未？ 咪得咯，呢啲解决方法我哋领导人已经系谂晒 噶啦嘛。 但系首先都好似阿碌咁样，过一个澳门攞9000蚊先， 系冇错。但系咧就真系所以话咧，我哋真系要。睇清楚， 咪再去台 有少少歐洲風味咧。 再去台灣去埋阿的華嗰咩肯丁音樂節。 O K， 四月啊嘛， 四月 啦， 先至去做巴塞隆拿領隊。 都啱喎，嗱千萬就唔好嚟香港， 唔好嚟香港，因為特首神手古惑啊，犀利嘅， 神過你一棟啊。 好啦，咁啊呢一節差唔多啦，咁啊睇下下一節講咩。 Hello， 你而家聽緊係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我是夏萨特。